好，欢迎乐塔双周报。今个礼拜咧，又原来系失旧闻嘅追加报道，算唔算旧闻啊？ 咩旧闻咧？ 我哋 其实算旧。 应该未开始讲过呢个嘢啊，之前 唔系开始讲过阿腾到康介丹发生了，咁一定讲过。 又有咩新发生啊？佢又 唔系咁，周刊女性就爆又出咗单报道，就话佢个腾到康介嘅前同居女友 A 小姐。就是法庭告他话他骗话话佢 告重婚， 告重婚。咁咧大致上嘅简单啫，就系话咁喺2001年咧，阿腾祖就同前妻就分居之后咧，就同阿 A 小姐就同居状态，即系所谓喺咁咧就同居到2016年嘅。咁咧就一直 15年16年啊， 系16年啊，同居 15年 系啦。咁佢就一直佢阿腾祖讲法就系等到个女大先生女大个之后咧，就会同佢结婚，同 A 小姐结婚。 哇！呢啲开三厂，个都讲啲咁嘅嘢嘅，真系。 跟好啦，但系到2016年咧，突然间咧，第三者入嚟之后咧，就突然又反应转等，即刻就撇佢，又讲嘢，即系总之就赶住走。A 小姐受好大打击，而家就走去法庭告佢，话佢事实分重婚，话佢重婚，因为系入我唔知日本法系点啊，就系如果喺有核。正常結婚關係，冇雖然冇話冇結婚嘅行結婚事實，冇簽字，但事實婚姻咁樣都算數嘅。 就日本係承認事實婚姻嘅，但係咧日本講嘅事實婚咧，其實咧係另一種嘅登記形式嚟嘅，咁就唔完全係呢個。我相信啊，除非佢哋真係簽咗啊，因為日本係有兩種婚姻嘅，一種就係正常嘅法定婚姻啦，即係我哋就成日見嗰種；另一種咧就係你去登記佢兩個係正常嘅。登記咗叫做事實婚嘅物體，係連事實婚都有登記嘅，我覺得日本做得幾得意嘅。咁我係唔係好肯定日本到底係所以日本係承認事實婚嘅，但係係咪呢一種先算係事實婚咧？咁我就唔係好肯定嘅，應該係啩。 因為其實就有得講嘅，因為同其實咧由而家咁講嘅所謂八卦雜誌，由 A 小姐嘅朋友啊，唔係 A 小姐本人啊 ，A 小姐朋友講嘅，咁一面之詞，細弱。總之就係佢就講到就話。A 小姐去東京出差嘅時候，佢住福岡嘛，咁咧阿藤島就去佢屋企，又搬咗曬所有嘢，機卡嘢，即係又話我諗定轉探，我唔會翻嚟噶，機卡嘢，總之又撇佢呢、這個講法。A 小姐朋友喺八卦雜誌嘅講法，咁阿藤島佢話而家進入法庭狀態，咁暫時就唔出聲，就大就依個啲官職答案啦。即係依單嘢其實係估唔到，仲係一。A 小姐呢位人物咧，喺之前阿藤島同瑜伽嗰段又拉拉扯扯唔嫁又嫁，即刻嘢扭嚟嗰時候已經出咗啦。即係其實呢個唔係新角色嚟嘅，即係唔係突然間爆嘅，唔知咩新角色出嚟，係嗰時已經傳緊，就嗰時已經講過就話阿藤島喺佢前妻之間係有個 A 小姐嘅。臨尾但係佢跟住咧就係同當時好似話佢我唔記得好似係話佢不了了之嘅同 A 小姐係。冇话点撇佢嘅，就总得讲真， 即系冷处理咗， 冷处理咗佢，其实即系撇佢啦， 嗰件事啦吓。 咁咩瑜伽出道啊，又一督二立三上吊，又话生只 K 卡，又总之逼佢结婚咁滞啦，炒到好大件事，终于好啦，结咗婚啦，仔生埋啦，咁 OK 啦。而且都以为其实大家以为呢单嘢差唔多叫做不 OK 咁 close file 啊， 系啊， 呢个时候官美又 翻炒翻出又翻嚟啦， 系啊， 星星前妻啦，我唔知系咪真系啦。 系即系应该其实严格，其实因为呢类所谓叫做 佢告得嘅，应该都系嘅。 唔系，不过呢类事实婚其实有古讲，同埋你点可能同佢15年，你都唔逼佢哋结婚嘅？好搞错啊！ 你唔好睇小一个女人喺同咁啊，中意咗个男人之后会信佢啲花言巧语嘅程度。呢个我即系只能讲，其实可以好恐怖。即系所以呢个我讲系唔系太过意外啊？应该话。即係呢個係事實，我都唔意外嘅。即係你同埋你明白咧，當一個人有應該話女嘅有心信，男嘅有心瞞咧，係有機會出現咁嘅情況嘅。呢個冇即係唔點講啊，唔算非常之意外嘅事嚟嘅。咁就 不過至於佢話到又話口出惡言逼佢嚟分手即刻嘢就唔敢講啦，因為呢啲嘢你係劇咗 A 小姐，唔係 A 小姐講 ，A 小姐朋友講啫喎，係隔一重再隔本雜誌。咁係真係講嚟，即係呢啲嘢我好難去話喺 呢個法庭，因為而家講到法庭上面啦，所以我就姑且攞少少法庭嘅術語嚟講啦。呢啲叫做傳言證據，我聽翻嚟的喺法庭入邊嚟講啦，呢種證據係最弱嘅一種證據， 其實同冇係冇咩分別，少少參考價值咁大把啫。 係因為我睇到幾膠頭啊！依單嘢就係因為最初睇一睇到啲日本啲網站爆咗出嚟，我睇係周刊女性。咦，周刊女性爆幾好嘢喎、啊！畫個雜誌做做爆揾周刊女性爆依 爆呢啲爆呢啲咁嘅料係咯。 唔係因為醫療先係醫療先有發生炒噶嘛。 嗱，其實好多紅萬藤島康介嗰種潛水死款，其實冇太多花生可以炒。只要隔離嗰兩件唔好單方面嘈，你都唔會嘈到幾多嘢出嚟。因為藤島扮死啊嘛，佢知道最正確你嘅做法就係扮死，扮死先係最合咩？唔係最啊最你諗啊最有效的 傷害減到最低方法， 係、 這個、 最有效 control damage 嘅方法嚟。 即係其實依啲咁嘅新所謂叫做點講咧？依類男女之間嘅感情男女嘅感情糾紛咧， 桃色糾紛 咧，第三基本就直接黑薄講句嘅，冇啊邊個啱邊個錯嘅。即係有句你講咗就係你 就算有對錯，我哋作為國外人都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啊！ 因為好簡單到底睇我嘅，譬如阿温好噶，佢兩個肯咁耐唔結婚，咁到底係個女嘅甘心情願啦，定係藤島講埋好 Q 多大話，又乜又剩，冇人知噶。咁呢兩樣嘢就已經係對錯，已經爭好遠咯。 即係你依家咁樣搞出嚟，但係即係個風向好容易吹向就係我哋同情個受害者先啊。 係啊， 就係你係咪個真相係咪真係個女嘅？ 喂，大佬，你食過你幾廿歲食過十九歲嘅靚 cosplay， 好似仲大波添嘛？ 唔係，好似 係根本就係 冇留意過，唔好意思。 係之堅嗱，好老實嘅，作為一個男人，好同好容易就咁、 是、 男人咁。 你否认你系男人，我嚟帮你讲。 美少咁， 佢否认佢中意美少，中意 巨鱼。 佢中意仔嘅。 巨鱼美少女送上门，咁男人摘波而逝，好合理嘅。 呢个系本能。 即系佢只系犯咗全天下男人都会犯嘅错啊！又嚟呢样。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是、正常嘅男人，有后生又索嘅女送上门，仲有第二个肚、啊。你点撇啫？咁佢冇办法噶啦，因为唔通你真系好似。佢因為日本嚟嘅，你話外國，屌俾筆錢你做管理費，外國 NBA 球星啊，周 Q 嚟，淨係俾嗰啲安家費啊，唔知俾幾多錢啦、啊。我係唔同佢結婚啊，我俾筆錢你搞掂佢，算鬼數。但係日本唔得嘅嘛，呢條橋。日本做 另一樣就日本啲女就比較，即係佢未必係唔同你講金嘅，但係咧佢最衰嘅地方就係講完金，佢講完佢就算知自己係講金，講完都仲要講心，即係你撇我。你並係比較錢，我係唔鋸嘅，即 係最麻煩就係真係大咗個囉。你一大咗個囉，阿藤島就係、是、喂一個 A 小姐十幾年乜都冇，咁咪唔緊要撇佢啦。因為屌事實婚姻嘢，法庭打啫，最緊要邊時咪俾安家，咪俾先生，俾唔係話黐線，俾安家費啊，其他嘢，總之撇解佢。但係大咗個囉，你撇佢好麻煩噶嘛。除非你夠膽問阿余家話。个老真系我嘅，但我唔介意佢问唔出噶嘛。 咁佢系大 Q， 真系身败名裂咯，真系。 呢嘢问唔出噶嘛，即系咁样就系、是、嗰、那個、人咧，嗰、那个就系佢系屈你，你吹佢唔准，你又问唔出啦。三一句唔够问话，三一句你唔带袋做男人，咁你吹涨咗咯，你冇话证明嗰个唔系你噶咯，咁你硬啃噶啦呢样嘢。咁而家搞咗出一样嘢，结果睇下点咯嗱。從之前其實依類咗爸爸家嘅桃色糾紛，之前阿陶大樹都試過，好似話同個出邊執女編輯搞個嘢，但係不了了之啲乜嘢。通常咧，你唔搞到咁大鑊咧，好少一路有下文嘅，係好似佢冇嘢啫嘛。 咁好簡單，其實老實講啊，件事即係人哋同人哋屋企家事，其實老實講，我又唔係好 care 呢件事發生咩事。老實講，咁即係你只要唔係即係有啲咩太大太爆嘅嘢走出嚟，關我咩事啊？即係由得佢啦。呢啲嘢消唔呢度話撕啲嘢咧，尤其是係其中一方面喺即刻做呢個最好處理嘅情況下咧，消唔得耐嘅。即係我諗下個禮拜大家唔記咗呢回事咯。 依單嘢啊，係應該會由於入咗法律程序嘅話咧，係仲有下文嘅，即係唔似話嗰啲咩去咩話無責直樹同女編輯嗰啲咩依入嗰啲嘢冇下文就冇出奇啦，依嘢。 咁你已經提高咗 啊嘛，一去咗法庭 就有下文嘅。不過點樣講咧，即係關咩事其實？ 唔係，可能係八卦新聞啫嘛。總之就係睇 人。我即係講起呢單嘢，有人攞咗另一個馬家，佢同佢比，都係老婆嘅嘢。 边个啊？ 哦，唔系唔关事嘅，其实咩嘛？即系又系老婆咩嘛？逼佢做啲嘢咁样样嗰啲咯。 边个唔记得？ 冇啦，冇理啦，冇理啦。 我唔记得咗边个算啦。 即系搞笑嗰啲落嚟。 呢啲嘢，因为日本漫画家系古灵精怪嘅，即系而家漫画家比，因为佢说其实佢咁低调嘅都可以搞咁大，算系比较意外。你话菩泽咁样成日上电视咁样咁。炒得起啊！但佢又唔系成日上电视，所以佢偏低调嘅 全部。过咗戏，仲要系唔系依家？ 佢又唔系过咗戏嘅，就总之就唔系第一线，即系唔会话系最红嗰批啦。 你依家都唔系第一线嗰阵时，嗰阵时就话啲廿年前。 但系而家keep 住，其实就叫稳定啦，即系肯定有人，即系 咁一定有人 fans， 但 系佢未去到话，因为啲马家真系叫做已经系完国晒，但佢未至于国晒戏嗰种，系叫有人识咗 keep 住人识咯。 低翻咯，沉翻落去咯。 總之呢單嘢，睇下結果點啦。不過係我係作為一個男人嚟講，係絕對理解嘅，同唔同情呢件事係理解嘅。 咁講下單， 好啦，下單啦。嗱，咁咧依個 禮，我覺得啱嘅喎，即係我睇標題，其實係正確嘅喎，我覺得係，即係點解係唯獨要針對佢咁佢咧？點解你即係嗰啲咩案件重演嗰啲又唔係又係再講啲嘢 嘅咩？唔係咁又係，通常改單嘢咧，通常就係好老實嘅，就係你。手腳又係後生又大波嘅美少女 Cosa， 咁大家男人嘅睇有係撲街嘅開心噶嘛啲嘢，不如算啦。嗱，依個禮拜咧其實主喺同日係叫 commit 嘅就放榜啦，抽選啦，抽選放榜。咁咧就我自己即係喺 Twitter 入面追同人組嗰個 Twitter 就洗版嘅，啲當選啊、落選啊嗰啲 post 咧就暴龍咁出。今年主要嘅特別就係、是蓝角咧跌咗一蓝角咧，非齐超嗰蓝角咧成为咗最大手。 這個作品的当红作嘅成绩表都放榜啦。 今年最多人嘅就系非齐咧，多咗差唔多两成。 正路啊，即系完全合理。 仲多个多蓝角咧，超蓝角咧跌咗成一成嘅。 蓝角咧反而系因为跌咗。 跌咗啊！ 先講仲要係同呢個近期藍 B 好紅相關嘅嘢唔關事嘅， 因為藍 B 未藍 B 係 因為藍 B 係申請期間嗰時仲未有日本版仲未正式申請，仲未 唔 係 起碼要等下一屆下季先啦。 但係嗱咁就因為今次咧其實跌得係一成幾跌咗係幾因為嗱其他啲組合咧嗱有啲組就有啲特別嘅就係、是今年咧有一叫新嘅有一個新嘅組突然間爆出嚟嘅冰上 Uni。一爆出就五百几，好夸张！我同佢结束咗一段时间咯，而家先至开始独立成组，仲一爆话五百几人，五百几个同人组，相当夸张嘅呢套系 咩嚟 嘅 呢套？ 冰上 Uni 啊！ 哦，冰上 Uni， 哦，由你 好夸张，红得。虽然我依个要喺妇女界， 但系年头依家先反应。 系因为就因为我哋以为 应该夏天就應該， 我以为 C9 话要爆，如果 C9 话三天就独立成组， 系咯？点解隔咗重咧？我就唔系好明。 我唔系 因为上年年尾，即系再上年嘅年尾嘅嘅。 系啊。一段時間，我係依佢依家時候先至開始， 即係年頭嘅嘢，應該係講錯，我講錯，係 啊。 其實係因為呢套嘢唔係事前就已經俾人點講啊？點講？呢個原創翻成日會出現嘅情況嘅，唔係當下先紅，係因為大家之前都唔知道，到佢做到一半，甚至做完先開始有人推。咁你要推嘅年要時間，同埋呢個關呢、這個都關個對手事啦。冇對手啦嘛，因為而家冇對手啦嘛， 講刀劍 刀劍都劍跌到喺度，你仲要講緊係你兩套動畫化都抄唔起套嘢，咁係大家死心翻去睇《冰上 Uni》咯。 刀劍嗱，刀劍 keep 住嘅， 係咯，應該刀劍又 keep 住 嘅。阿松咧就而家先至第二期，但係阿松本身係又系拆有 黑马嚟，我觉得呢只 黑马嘅，佢其实 估唔到真系吸引班 阿松系唔知嘅，因为阿松咧对出红系冇人知道点解会红， 系啊， 而家佢会唔会又红翻喺沉咧都冇人知 道，系啊， 系莫名其妙嘅呢套嘢系完全系 本身套嘢系莫名其妙噶嘛。 冰上 Uni， 我第一集睇到阿 Uni 同埋阿佢教练喺温泉玉白相见嗰幕，我当时已经话啦， 赢 爆横呢套嘢，一定横中妇女界，嗰时我净死乜都得，所以啲人话。所以啲人話呢個嘢唔會紅啊！黐線，呢個第一集會紅係應該話唔我唔係讀英文，唔係話佢會唔會紅，係幾紅。 佢第一集我嘅撲浪，即係探我話撲浪就已經俾 佢个裸体洗版了。我系佢洗到洗到系咩嚟嘅呢套嘢？唔系唔系呢套嘢有咩咁大不了？即系一开始我系知佢系咩婆，我即系知嗰啲背景资料，知佢成我系冇搞咩鬼？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搞乜鬼？全一条男人全裸，仲要系几次？唔搞乜嘢嚟？ 喂，唔系当初我录新番时唔系当我录新番评总评嗰时，我又形容做咩啊？官方逼死同人啊嘛，同官方最大手嗰只啊嘛。喂，大佬佢集集一集劲嗰集，跟住话哇你定嘅球哇大佬机场对咗出埋，订婚戒指又出埋，大佬话喂咁玩法，你即系除咗即系你咁个一般系同人点玩啫？一般同人玩你唔过嘅，玩到咁尽。 咁、我觉得有部分原因系因为你原本系点讲啊？原本以为佢系搞暧昧系假噶嘛？原本 咁尽， 点知佢系坚噶嘛？ 你仲一集去咗一集咁，佢系一集劲过一集啊！ 咁最后出系话听，你而家你仲未明我心意啊？ 哇大佬！ 最后直情话咧，唔好意思系坚嘅，唔系纯粹插花。 画出肠啊！ 系啊，画出肠，唔系都话官方最大手咯。佢一集劲过一集，一集激过一集。即系总之就系、是、你想赢佢啊，你唔话十八禁你赢唔到，赢佢唔到噶。嗰只去到咁嘅地步啊，死未？所以呢套嘢而家爆红啦，你系迟咗少。我初以为 C 九话会演爆红，可能 C 九佢未独立得早啦。 系咯， 嗱，其他组咧，其他啲 score 大细咧，基本上咧就一百以下嘅上下浮动嘅，即系 差唔多嘅。 Fly 啊 ，Imark 嗰啲， 如果一百组以上上下浮动咧就合理嘅。 即系你冇乜嘢去 keep 住稳定有一班固定嘅 I'm 啊 Love Line 嗰啲系基本上 keep 住或者 反而我想知道有冇啲新嘅 idol 爆 冇啊 并排出嚟冇都系 男性向就肯定冇 吓冇 你 band 专谂都唔使谂 吓 冇 即系 未到 band 专仲未去到 女性向咧就向来冇单一作品诶除咗歌王子 我谂乜紧有冇其他 女性向偶像系 其实女性向偶像其实好都战国 feel 战国 feel 啊 系大家打嚟打去 歌王啊 kick 诶 歌王已经系少数 I'm a M 啊 一边单可以单边做到独霸一方嘅王者 唔系就系话即系男性个偶像同女性向偶像个局势系 即 系 冇一个好影响局势 女 即系冇作品 男性向是三国 是咯 女性向是战国 是啦 ,OK, 甚至我觉得 I'm a Love Fight 有哪套 啊 嗯 ?I'm a Love Fight 两大手跟住 I'm a 本身分两套的嘛。 三国、嗯、,OK, 其实我觉得形势就是两个大即是几个大的顶住。 是咯 女性向那边是除了一个比较大少少的之外其实全部都是乱 战。混大混战。 混战咯是咯。 是真冇一个比较特别话炒得起嘅，即系可以叫做 idol 占咗一个比例，但系就冇一个边个可以霸晒所有。 所以喺咁啲 cabin， 佢根本上食唔到独立组咯。所以今年 只能大家分埋一锅咯。 系啊， 系咯。 所以点解今次冰上 Uli 一周咧？我睇见有啲有啲网民喺 Twitter 分析嘅 why 跟住睇咩啊？跟住睇有答我喺佢官即系咁啲 cat 嗰个官网嗰边揾翻资料嘅，哦，冰上 Uli 500K，哇，仲多个 Love Fight 系咯，单一作品 五百几咧就唔算真系夸张嘅。 但系一套 女性向嘅最大手，从来其实都系最高嗰个嘅，即系呢个其实呢、這个向来嘅惯例，上千都试过，千几二千都试过，即系咁。不过嗰个年代就另一回事。 不过今年其实真系主要， 我觉得系冰上 Uli 系因为真系冇咩对手，因为其实近期女性向其他真系 OK 得下。 阿松就跌咗啦， 几套大嘅都耷咗。阿松，你仲要讲紧二期未出啊嘛？ 系啊， 报名嗰阵二期未出啊嘛。 哦，报名啫，依家未出。 阿松系莫名其妙嘅，就算佢突然间话依家唔出， 出咗都唔肯定佢会唔会系叫 对手，可能唔系对手，因为太强。嗱，基本真系重点就系真系篮球咧跌得好紧要，同埋 系啊。 头先我讲篮边冇啦，但系其实喺出咗之后，即系放咗榜之后咧。有唔少大手其實話係佢會改畫藍B嘅，而且佢 嘅佢話我好期待見到藍哥呢條街被通街都係藍B。呢個狀態實太壯觀了。 咩？即場反旗？ 唔係藍 B 半藍 C 半同藍 B 搞。 係咯，即場個變號咯。 有一個俾人孖最緊要就咩？ 哇！動物朋友而家講話南邊， 係咯，即係 Kylie 咯，即係即場即場即係 嗰邊咯。啲嗰啲入網唔係轟走，我搞錯啊！冇大佬，你而家玩嘢啊？你 死啦！搞到 你而家登 唔係玩到好似搞到好似三即係咩啊三個字咁樣，中途打緊仗，突然間 冇解呢個辦法。呢個其實琴日其實報名制度問題。你要知道阿宅系每三个月换一次老婆㗎嘛。 系 啊。你半年前要报定名喎，我三个月前个老婆都换咗咯。 即系呢季突然间有新老婆。啊哈哈。咁 即系你我连换咗个老婆都再换咗一次。 即系咁搞法其实动物朋友都冇行好耐咁搞法其实我咁。 唔敢讲。 系咯。 即系动物朋友其实 keep 到仲有住一因为佢嗰个 Yomi 界系比较冷门啲嘅。佢唔係話佢三月換一批，即係佢唔需要係 最跟紅頂白嗰扎係唔會話 Game On Fan 嘅，即係應該最少嗰一扎已經過咗啊，就唔會喺個 committee 裏邊咁樣報。 有塊見風咁。 真係三個月換一次嗰扎咧，就唔會喺 committee 入邊報佢嘅呢個事實嘅。 因為佢本身嚟講，其實又算係幾我所理解啦，有幾佢所以係騎摩 friend 嗰批，所以叫堅實型嘅就係冇點喐嘅，即係唔係好受影響。所以有騎摩 friend 突然間走去話爛邊，但係先媽媽聲啫嘛，就係大家估你唔會咁無情噶嘛，你會走換圖噶嘛。 換圖 相對嚟講，其實騎摩 friend 我個陣放比較似東方嗰種。真係你唔係好大就唔係好大堆，但係其實畫嗰扎就咩話 keep 住繼續畫嘅， 即係東方好長期 keep 住係唔係第二、第三、第一、第二、第二、第三、第二、第三咁樣。 好奇啊！嗰個 東方跌咗好多，東方 梗係繼續跌啦。係啊，即係喂，大佬人哋玩幾多年啦？ 係咯。 咁多年佢 唔係佢個好嘢係去到呢家都可以佔到咁大個比例， 堅持到而家仲有一批人係 係好長畫好長手啊！其實係 長情好係好難得㗎，因為。 都话啦，好似头先个情况，三个月换一次老婆，你景东方仲企得喺度十年之十。 不过有一样嘢，东方好处就系因为始终佢唔系正式商业作品咧，佢个创作空间大， 自由度高好多嘅。 最简单就系点解飞咁多人画，就系飞基本上官方话到明啊，你唔好同我照抄吸引批就得噶啦，你唔好扮系官方作品，你唔好同我吸引批。除此之外，你玩乜都冇错，我唔理你。官方俾咁大自由度，就畫咯，畫乜都得啦。 咁其實呢個就應該係標準的二創授權咯。即係其實一路都講緊二創，其實你只要唔取代原作咧，對原作嚟講係冇咩太大傷害。雖然佢用咗你嘅版權，但係其實對你冇咩實質傷害噶嘛。咁正常嚟講，一般你話通情達理嘅公司都會接受呢一種嘅二創嘅。問題就係都係 咁。咁營業本身都係咁樣走出嚟嘅啫。 泰寬本身就同人組走出嚟啊嘛。咁同人組大嘅，即係大家一即係。佢知道呢行，即係知行規矩，唔會呢草拍咁樣，佢所謂踩地雷咩？搞到呢 即係好啦，講完咁多，即係分析，即係 講下啲， 講下啲即係花碎嘢，即係好似又咪有兩個十七歲嘅聲優， 出入咗新嘅十七歲啊！ 咁咧其實 我連隔離哥都十七歲喎。 依家嘢其實就咁樣嘅，就係有人喺度即係一放咗榜，跟有人喺度做功課噶啦。咁就揾咗個同人組，跟住同人組個組名就係姐姐如少座十，跟住下面咧月姐上九子括號十七。田中敦子十七括住，跟住一睇咗就走去问 十七岁， 系啊，跟住走去阿田中，走阿敦子大姐嗰度，佢有玩 Twitter 嘛，问佢话系呢件事嘅，不过暂时唔觉，暂时诶，情就已有风暴 ，OK， 佢肯定系噶啦。咁啊，此嘅真情都因为同佢即系 我不嬲有做开嘅呢、這个好似， 我系呢个就佢，因为此嘅真情一次就系录音就撞到佢两个，即系同录音之后两个食饭咁讲，即系跟住佢又讲下自己摆咁啲摆档啲故仔，咁就更加确认咗呢啲系真噶。 即系俾人引咗过去啦，即系俾。 不过意外就佢哋两，因为其实我啲意外就系佢哋两，佢两个总同组咯。因为印象中佢两个其实 个交集 唔多，因为印象中佢喺动画界向合作唔系好多啫嘛。 同一个年代声优咯， 同一即系同唔系啊，唔同年代啊。阿姐姐出道早过阿敦子，前中敦子系中途系95年、96年佢自己中途转行嘅啫嘛。 即系迟翻少少先翻要。 迟啲噶，阿郑俊好似系89年、88年。 但 系 真 系 都奇怪， 早前輩嚟 嘅，兩邊真係真有少少 年紀 差開，即 係阿敦子後生，阿敦子後生過起九子嘅， 係咯， 呢樣嘢就唔講啦。咁佢兩個係佢兩個玩係唔意外，哇！意外又唔願意外嘅，因為 但係點解會走埋一齊？ 就意外佢有嚟一齊 咯， 因為其實近年聲優 成應該係咩？井上希好似同可卡噶嘛，同個佢女噶嘛。 佢女擺到唔出奇，但係同阿田中敦子合作， 佢個女擺到明已經作品合作咗啦，冇必要再咁樣拖佢出嚟。 咁啊 不依啊依就依个诶睇下今一期今年都几诶嗱诶阿叶子诶嗰叶子妹又继续又继续抽抽 出啦，系啊系啊，阿 Suki 阿监督都出嚟出嚟啊， 因为其实好今因为今年都几又今年又系都几混乱嘅，系七国咁乱又系，睇下有冇古灵精怪嘢，因为 睇下今年咩情况咯，仔细行嗰阵时。 好啦，咁跟住好啦，跟住另一单又系啲声优八卦料嚟嘅。 吓吓， 阿竹达彩奈咁咧又 其实间中有啲咁嘅嘢嘅。 唔系，依期应该咁讲就系、是、依、這个系所谓叫做声优着衫诶报价系列嘅其中一单。 花泽之前唔系玩过呢啲咩？ 花泽嗰咧就唔系佢好容易三个价钱，好容易三个品味。 系咯。 嗱咁呢單嘢就係阿花澤入，唔係阿竹達彩奈，就係接受喺星幫星優雜誌影相，咁著咗套衫，一套衫，因為一般嚟講星優雜誌影衫，除非有 sponsor， 唔係通常自己俾錢嘅。 嚇、 啊！咁咧佢著咗套衫，咁咧就網友掘到嘅，就呢套衫就係、是、全一 set 呢套倉裙咧就三萬一，即係連埋税加埋三萬英度啦。咁咧有啲人咧就話阿竹達三萬英之內，話三季諸如此類 kick 卡嘢， 我咪二千蚊到嘅啫喎。 咁咧，聽到有人講咧，即係有個女網民就頂唔順就話，會話佢三貴人咧一定冇女朋友啊！ 嚇， 咁咧就結果咧唔知乜就將呢個嘢討論咗就咩啊？討論就係著新品味嘅 kick 卡嘢，即係 咁講啦，即係嗱，如果用男性嚟講，你中意玩耳機嘅話，將佢調翻換翻做耳機，咁我諗大家都容易明白啲嘅。 嗱，初初咧討論咧就話啲宅對於價錢嗰個定位問題，即係佢要對價錢嗰個觀感即係。 啊，唔係，即係佢可能對衫嗰個觀感個問題，即係覺得衫唔值得咁貴啫。純粹我都係， 我覺得依個唔係重點，係話佢三萬英三貴人，你係生活喺日本嘅啫，大佬。喂 ，Uniqlo 啊，似人樣嘅一套一 set 都成萬幾英啦，成 set 由頭到尾，萬五萬六英啦，仲有呢個叫平 布貼嗰啲差唔多啦。 好簡單，你折翻港幣三萬英，其實都係二千一蚊。 二千幾蚊真係中價嘢嚟嘅啫，都係。 即係但係我著唔起，我係著唔起 嘅。咁著唔起還著唔起，但係呢個價我都合理 嘅。呢個存在好正常嘅事。 呢個價錢係唔好話紅星優。 我著唔起唔關我事，但係呢個問題 已經唔好話紅星優啦。你就喺日本，你稍為你話上班族稍揾到少少先嘅，上班族都著得起啦，三萬一幾算咩錢啊？ 好正常嘅啫，唔係都話嗰句，我用翻耳機個例子去做落，你一個耳機宅，你二萬英三萬英手嘅耳機好正常啫，中間都係，咁有乜特別咧？ 仲要竹達又唔係特別貴， 唔係即 係應該唔覺得， 唔係甚至 我用乜咁樣？ 唔係竹達唔係特別貴係咩意思先？ 唔係應該我竹達最沙嘅啦，你唔好省住，你省咗啲客套，你省咗啲實，要省啲好奇怪空格位啊！ 千萬要想象太多， 要省你啲位置好令人誤會啊！ 都話 fans 會 唔係三萬一件衫。正常一個即係收入正常，我絕對合正嘅。即係由你我著唔起，或者我唔會著呢件衫。件事就係、是、最佢三萬啫。哇！如果咁都叫貴，咁池袋元素嗰啲十萬一起跳嗰啲，仲十萬聲係基本消費嘅。 即係嗱，我又另一個例子啊。呢、這個貨金嗱，會最大 pair 貨金9800 yen， 你貨三次都去翻呢度啦。 就係咯。 雖然你一攞到貨金嘅單攞咗單位咧，呢個世界所有嘢都會被扭曲嘅。 係。 咁當然，但問題即係你係貨金係好慷慨，你覺得一萬英唔係錢嗰陣時，阿心嘅意思，唔係錢嗰陣時，咁你人哋去買件咁貴嘅衫，咁你又咁介意，我唔明咯。 都唔好講啦，用呢種我係熟悉嘅。 咁大家個價值判斷唔同。 你隨便買對舊啲所謂啲經典版波鞋啊，美尊龍啊，阿薩士經典波鞋啊， 起碼二三千係嘛？ 賣千唔係起碼五千一對牌，萬至萬一啦啲鞋。 啊唔係，我講港幣啊， 唔係千幾蚊咯，起碼千幾蚊啦。 入場幣嚇，如果再貴啲四五千我都唔企啊。 唔係即係所以話啦，抵人串佢，大佬唔通叫人去士巴姆拿買咩？士巴姆或者蕉買咩？大佬 唔係下下都買平心 嗱，跟住之後啦，因為依單嘢炒完之後，炒得好緊要之後咧，阿竹達咧過幾日就出咗張相，就著住阿佢朋友阿中村祥子做即係布料做布料耍監製嗰個服裝， 好似又合理啲啊！ 嗰啲賣嘢特登，我覺得係刻意啊，即係叫諗住就平啲，唔好嘈啦，唔好嘈，我心諗。 冇必要啊！ 其實好嘈啊！ 都話細路仔唔識嘢啊！咁我成個真 係我係你啊！你係啲宅同呢個現實世界脱離太緊要啦！ 啊，唔係某啲宅啫，咁宅裏邊都好多正常社會人嘅，我又覺得你冇咁耳邊講。 重新一次啊！我哋抨擊我批評啊！批評阿花澤香菜，唔係因為佢件衫十一萬，佢外套十一萬啫，係因為著咁靚嘅咧。 唔係係著得核突啫，關事。 佢嘅絕技係任何好貴嘅時裝嘢身上都變得好靚啊嘛。 哇！但今次都突咗幾靚啊，唔錯啊， 幾好睇其實幾好睇嘅。 係啊， 嗱好啦，咁我而家講下另一講下又落井下石啦。繼續呢套落井下石事件。 点啊？ 呢个第三季应该系第三季度嘅业绩 又跌啦。 盈利顺利倒退呢个77%。 哇！ 虽然其实系一个标题党嚟嘅，因为佢个基数本身就已经贪得少，即系其实佢系营业额就系跌咗4.2% 啫，但系就基本上连续第 N 到 N 季下跌。咁啊，佢个咩啊？叫玩唔系噶，premium 登记数啊，就截至九月底又再比上一个季度再跌咗80,000嘅。 因为其实呢个咧就系唔关绝对唔关同我朋友事嘅，因为之前已经跌到紧要啦，绝对唔关事， 不绝对，唔系绝对不。点解咧？因为件事发生喺9月25日嘅，咁佢截数截到九月底，咁 premium 会员退会嘅人数咧。就80,000，上一季是70,000，再前一季是90,000。 其實是不是跟他的質素有問題？ 係啊，本來係呢個係本來嘅問題。最少就算真係呢個嘅 Modern Fan 有影響啦，都會係下一個季度先會有反映到出嚟。雖然我相信唔會有太大，即係季度平均完之後唔會有太大波動嘅。 因為其實有一個直接有一個問題，其實呢個我亦都講好啦，就係、是、當人哋有彈幕。人哋唔好话高清，人 4K 都嚟紧啦。 系啊， 咁我仲你大佬， 你仲480啊，大佬。 仲有啊，你系叫做咩？你系收费会人哋免费都 4K 啊！你收费，你系收费先至俾我，大佬又限卖呢个数字，就算深夜 时限呢限路啦， 限路。 你所谓嘅 premium 会员其实都系放咗啲人家早就有嘅嘢出嚟， 排到优先啫嘛，纯粹系。 咁排到优先就算系真系 premium 正常嘅 premium 应该有嘅嘢啦。其他嘢都系讲紧人哋个站，人哋啲站都话有呢啲其他 kick 卡嘅啊，唔系净系讲 Bilibili 啊。 B 站啊？ 唔系净系讲呢只，净系讲紧其他任何站都系咯。我系有段时间系讲紧我做雜誌要 cap 圖，要 cap 影片圖。我係首歌，我好清楚個人係喺 Discord 上面發布嘅，但我都要篤翻去 YouTube 嗰邊整噶，好簡單啫。我 cap 個400P 出嚟咧，大家要麼就見到郵票嘅 size， 要麼就係明明全年齡都要打格仔，你試眼架一樣。 係啊， 咁我梗係搞去 YouTube 咯。即係佢咁啊，眾多的問題。 好簡單，喂。YouTube 又賣廣告賺錢，你又賣廣告賺錢，點解 YouTube 免費？ 嗰個係 Google 嚟嘅，咁你又唔可以 咁個集團個差距又實在 同埋有一樣就佢又講下，大佬有一段時間佢懶係扮曬但系攞政治牌坊咁，周圍去 咁，不思進取四粒字已經足夠去形容佢。 冇啊，即係大家不斷進步緊，佢仲係維持喺十年前嗰、那個。 佢仲停留咗以前嗰年代。佢喂，同埋就係 即係當年係冇咗好劃時代嘅問題。即係你將劃時代嘅10年之後。 哇！呢個佢俾人批評 嘅 就係一，當全世界都係進步時，你仲停留二。你攞政治牌坊啊嘛，當初啲高紅起上嚟就係嗰啲帶咗嗰啲咩片啊，跟住後翻就係而家你攞政治牌坊。啲人有時啲人以我咁啊，未唔使以我啊，有啲人喺投訴都未係中間投訴，即刻 cut 片，咁 cut 多人唔肯擺片上去咯。依樣博，依樣又 執得太嚴啊，就冇癮嘅成件事。 水先執毛魚啊嘛， 即係有啲係咯，即係可賺幣。 以前你啲稿係靠紅就咩？一大堆古靈精怪咩片？好啊，你而家用喺甲片，即一日有人版權投訴，一投訴即刻做咗幾塊手啊？ 係咯。我又覺得即係擺嘢都好嘅， 佢哋少少苦衷嘅。咁呢啲嘢，因為如果佢唔咁樣做嘅話咧，佢會跟住個咋 upload 者俾人告嘅。呢個被封港原則嘅問題，呢、這個要屌就屌千禧數位法啦。 嗱，依樣嘢好啦，我當好啦，我同意嘅啫。既然咁，你又冇收人錢啦，大佬。咁就喂，大家都係叫彎完 YouTube 唔使錢，你收錢咁簡單啫嘛。 哦，咁佢其實係比 YouTube 更加揾唔到賺錢方法，因為其實老實講啊 ，YouTube 本身都唔係好賺錢嘅啫。其實主要咧係作為成個 Google 局嘅點講啊， 宣傳， 你真係可以講佢比較接觸到人正常人，所以佢攞嚟做宣傳用。嚇，咁你呢口就冇、這個， 即 係 同你 個 情況，你下面報紙一樣啫嘛，用咩賺啊？廣告咯。 所以咧，我老實講，我都係覺得佢真係寫正係不思進取。 我真係死咗不思進取。喂，大佬，你點講啊？你做乜或者係佢啲方向唔啱咯嚇？咁、啊、最基本咁你畫質就關錢事嘅，老實講就 嚇。 你 server 你 server 係錢，線路又係錢，點解長期個嘢都係咩？但係老實講啊，呢啲嘢咧，你要摸就揞住口，咁啊蝕就照都照去。如果唔係，你只會蝕得更多。你唔捨得喺呢嚿呢部分，你唔捨得。 即係要大刀闊斧咯，成 日。你只會人哋走嘅啫。當年全世界都仲係介乎480同720之間，咁你仲行緊480，大家仲可以接受下嘅。 而家1080，大家都覺得已經好夠啦。 同埋咧，就係如果你做得好的話咧，大家都可以忍下你嘅。咁問題就係你而家不思進取，越改越衰，乜乜七七。咁人哋離棄 即係無論質又唔得，即係你內容又唔得，咁 有時連 YouTube 仲有一隻，有時 YouTube 都未 cut 嘅片，佢 cut 咗先， 仲有時太快手咯。YouTube 算嚴格噶，其實 俾多少少數字啊！自從呢個2016年嘅第三季度，就係個人Premium會員人數最高峰嘅一季。咁往後咧就逐季逐個跌啊，就係跌咗40000、90000、78000到而家。呢、这個最新第三季的數字就是比上一季跌了80000，其實都是差不多。所以 我覺得最尾我諗都係可能 係啊。總之最新數字是2280000，呢、這個第三季末嘅 數字。雖然佢同國宣合作，但係我覺得點樣講，即係咁搞佢都 唔知點算， 係咯。 咁點講啊？啱啱咪講過咧，呢、這個 YouTube 係呢個 Google 嘅協同效應係佢個宣傳平台嚟噶嘛。 係啊， 如果佢冇試得太勁。咁又依然肩負到個宣傳效果，咁我諗國宣會肯養住佢嘅。如果即係，但係都有句啦，你都講句，有啲嘢你真係某個地方你真係唔蝕，你唔 係要改要改咯，即係咁佢。 其實唔使好大刀闊斧改革㗎，你最起碼你執翻你個 播放系統， 你個播放的質素好冇？即係你唔好下下起曬起格仔。你480都係比較清嘅480喎，其實清嘅480我都可以接受噶啦。老實講，我唔係嗰啲畫質魔人，但係480仲要起曬格，因為你個另外嗰個叫咩啊？再編錄啊，再曲過啊，你要壓縮啊嘛。 Recoding 嚇， 你個 recoding 嗰下咧，真係好令到編嘢，我真係睇唔。 即係你其實 上面有字啊，我係睇唔到啲字啊，我肯定唔關我嘅視力事啩。嗱， 咪係睇到你字表咁樣嗰度位。 咁最後係講話單，再係更小花邊嘅，就係關乎某位都唔係某位啦。 大家都應該聽過我之前噶嘛。 之前俾我補充少少嘢先，啱啱咪講過嘅，喺個Comic Con嗰度個圖個組織圖啊，畫嘅 Mono Fan， 然後走咗去畫爛 B 嘅。我補充少少資料，畫嗰條友就係西遊鬼。即系我听完我听完个名之 后，收鬼啊！ 头 先俾妈妈声一啲反弹咗就系，大佬你唔系阿妈话狗，大佬会明日你 啊！唔好意思，我调翻转，佢系咁噶咯，好出奇啊！犯法，佢想噶，齐晒噶啦，齐晒噶啦，死啦！ 嗱，就讲下另一单系，其实都更加唔足嘅，就系一啲就系 阿琼瑶老师， 阿琼瑶老师佢即系 Lucas 就喺佢 Twitter 度讲，就喺佢 Twitter 度讲咗佢话讲话。又亦模仿反事，因為最近有一單新聞啦，神 羅 村九十四人就咁又有人扯到同啲動畫相關嘅，咁咧佢有咁阿瓊如老師係有感而發就話：警察先生，如果你唔想人哋模仿嘅話，你就唔好講話，你唔好好詳細講啊邊度就影響啦，唔好講其他嘢，總之唔好講。 即係唔好將個犯罪且巨細無遺咁噏出嚟。 係。 咁我雖然呢個係呢個警方嘅長期習慣嚟嘅，老實講啊，呢啲嘢係好有問題嘅。 係啊， 你本身就你呢個報導本身就影響咗你法庭判決嘅。即係我呢個日本司法就唔係好熟悉啦。不過我即係我站喺一個正常用開普通法嘅香港人嚟 嘅。日本好妙嘅，就係有啲新聞咧，佢有啲嘢新聞咧，佢驚你模仿咧就唔講，結果就搞好大喎。例如話北九州一家互相殘殺事件。呢單嘢因為唔講，結果冇幾，好似結果之後有一單嘢，唔知有冇有一單之後咧離奇五家死亡事件咧一模一樣模式，又咪有人話咯？點解你當初如果當初講咗出嚟，咁大家咪有警戒咯？但係唔講嘛，有啲嘢佢唔講喎。 喂，咁即係咪都死嘅喎？你 有啲嘢咧佢講出嚟喎， 你講。你可以講入面，但係唔使咁巨細無遺。有啲嘢都係講句凡事過猶不及啫。 即系你唔好太超过啊嘛，有啲嘢。 点啊？即系以后啲咩金田一啊、柯南嗰啲，咁即系可以行埋边。 咪有啲你可以警戒一下，警戒嘅，即系例如话好似头先嗰啲，你即系你用啲离奇事件嗰啲，真系要警戒有啲人，即系有用相同手法犯罪，但系有啲嘢就系、是、你纯粹就咩睇本某本漫画，跟住就搵嗰套漫画跟住照抄，大佬啊，咁都得啊？即系 同埋有个问题，即系点样做个问题，系咪真系百分百重现到咧？其实我又调翻转个讲。即系好多嘢中间 模仿反 佢模仿啫，但问题但问题系你讲咁讲啫，即系你唔好讲话凶案啦。你好多嘢漫画里面做出嚟，即系好似做到，但系实际上系咪做到，即系系咪又一样咧？即系我又觉得即系呢样嘢有啲可以商榷咯。其实 你个规范使唔使做到咁样啫？即系 唔系因为日我成日觉得日本嗰啲媒体报道嗰个 即系 系好奇怪嘅。 系啊， 有啲嘢咧，佢有啲嘢咧，佢好保护个受害人。但有啲嘢咧，佢不了爆晒出嚟。 系啊，全部即系个保险性啲讲晒出嚟。 我其实到而家唔系好摸到究竟日本传媒对于保护受害人或者对即于报道件事嗰、那个准则咧系点评 嘅。即系你讲欺凌嗰啲， 即系我唔讲你媒体啦，喺法律上面咧，其实一路都系会考虑一样嘢。如果件事系通晒天，全世界都知，佢要考虑一样嘢，就系各个媒体嘅报道会唔会影响陪审团嘅？因为日本都行陪审团制度， 而家行咗啦，呢几年行咗啦。 又會唔會影響陪審團本身？因為佢其實理論上，法庭嘅陪審團係應該只聽法庭陪入邊嘅證據嘅，係唔應該從呢個法庭以外嘅地方去制度，因為佢哋冇經過法庭認證，亦都唔一定係一個認可嘅法庭證據嚟嘅。 嚇！ 咁喺法律上係唔應該去接受佢哋嘅。咁如果因為件事鋪天蓋地嘅話咧，就有機會去影響件事。所以點解我哋成日會聽到有人話入咗呢個司法階段，佢唔作評論，因為如果件事有某個人蓄意地去擴大宣傳，喺見佢咧，佢有機會俾人告妨礙司法公正嘅。因為呢個就係好簡單，就係令到司法唔公正嘅原因啊嘛。係 啊， 不過依個就 OK 啦。哇！ 咁啊，呢個再加咧就關任天堂事嘅，但係佢喺度佢嗰個佢 哦 ，Mirrorverse 終於結束啦。 啊，佢嗰個我唔識讀嗰嚿嘢。 Mirrorverse 總之就係V 裏面一個 嗰啲人物造型嗰個 Avatar 係啦，一個佢因為V 佢有功能就係你可以將畫咗圖上傳上去嘅影印圖。咁就而家都得，不過而家就用呢方面嘅方法啦。其實得嘅，因為你玩 Splatoon 2嘅話咧，其實依然係有啲古靈精怪圖嘅。 不過個舊嗰個服務就其實老實講 ，V 都出咗咁多年啦， 都差唔多啦。人哋 Switch 來都 唔係 V 今嗱講喺上面講喺超啊唔爭啊超多少少啦。V 今公佈咗V 今年賣1400万部，已經平咗賣咗五年嘅 VU 啦，唔係 Switch 1400万部已經平咗賣咗五年嘅 VU 嘅記錄啦。 這個可能唔夠震撼，我覺得我聽到最厲害嘅就係講緊奧德賽大家知啦嚇，之後唔係，所以已經唔係講緊個小説奧德賽啦嚇，呢、這個 Mario 奧德賽係講緊三日之內全球銷量200万。即係有 friend 有啲資歷淺嘅就嚇到下巴得埋出嚟，我認識嘅 Mario 終於翻嚟。我認識的 Mario 是這個程度的，是三日賣200萬。 回到黐暗時代的那個 未到頂峰的，但是回到我即認知的世界，即是 Mario 是正常的嘛，這個數字 三日幾百萬，我覺得喂合理，這個才是合理， 還有算少的。如果正常來講是三日內淨是日本都200萬，我日本現在因為日本基數不夠的， 總之還是最少還是我認知的， 沒有升的。 你國民級的 software 這個才是正常數， 還有升的， 中間 不過你要理解這個你個 Galaxy 好似賣得幾廿萬啫，未過百啊！即係講緊咁相對嚟講，真係翻嚟呢個 冇嘅，即係喺呢個世代嚟講，即係你過百萬已經即係邊日遊戲過百萬？ 先講啦，只 game 真係的確我先講，我未玩，但係睇片睇人哋玩的確係幾吸引嘅。 作為一個爆咗而家喺度清緊佢啲月石嘅人嚟講，真正遊戲喺爆機之後開始。 咁呢個 Mario 不嬲都係咁樣，N64都係咁樣嘅啫。 玩到 你手升升嗰下先係最大鑊嘅事嚟。 真係非常好玩，可以咁講嘅。即係作為一個玩家嚟講，我而家仲喺度繼續作戰緊。 即係咁啊，觀乎呢個 Switch 出嚟嗰幾隻本家的 game， 都係覺得運天堂真係回堂咗咯，真係有真係回翻嚟咯，真係。即係佢前面真係 VU 嗰段時間真係退咗太耐啦，即係而家又翻。 而家要下邊仲有仲嚟緊㗎，跟住12月嘅 Sale Bay 啊，咁仲有嚟緊㗎，陸續有嚟啊。 咁到時呢個就係、我都未知小學杯得唔得閒玩啊，好鬼忙。OK， 好啦， 咁多嘅 係啦，好啦，咁今集到此為止啦。下一集應該就係喺日本翻，我日本翻嚟先再講噶啦。好，下兩個禮拜再見，拜拜。